么说， 革命成功了？ 当然成功了， 早就成 功了， 成功了，早就成功了。我们这还打仗呢， 天天都有白馍吃了， 何止白馍？ 每天早晨，我坐在餐桌旁，丰富的早餐保证我的营养和健康。 再也不住草房子了， 草房子。当晚霞把天边映红，每次高楼大厦都是灯光闪亮。 你们都有学上吗？ 我们都有学上，网络、电脑、英语角，我们肩负着科教兴国的希望。 孩子们在湍急的河水中手拉手相互扶持，几个共产儿童团员把自己的红领巾给了少先队员，鲜艳的红领巾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友谊已经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生了根，发了芽。清晨来临，几个共产儿童团员早早地起了床，费了好大力气煮了几碗珍贵的野草汤，想留给早已饥肠辘辘的少先队员们。 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，苦死了！ 山里的野菜熬的汤可好喝了。 对不起，八妹子，这要是再加点盐，再加点香油，我们。